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大家好，我是胖泽华。 胖泽华今天怎么又会出现在我们健身的环节当中呢？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这个七夕节的正日子。那从今天早上起来到现在，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朋友圈里面， 都可以刷到胖泽华。 我已经受够了，深深的被虐了，因为今天有很多人都是在不停的秀恩爱。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也算是一个七夕节小小的特别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坐的嘉宾也比较特别。那在我们的嘉宾席呢，有一位极其美，美的出众，很扎眼，很闪人的一位女生，就是我们的当家花旦袁一。 我以为在说袁一旁边的老师嘞。 就是如果你不加女生那两个字，我是准备把掌声给她的。大家好，我是袁一。 哎，以及我们在每周日基本上都会出现的美妆环节的固定嘉宾灿森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灿森。 嗯，那今天呢，在七夕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是七夕的约会小心机。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聊到在七夕节应该化怎样的妆容来去美美的闪瞎很多人，自己成为最美的一枝花，这样去约会。 那我真的应该走哎，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跟你有关系啊，你今天穿的 就很适合七夕这天穿呀。 就跳舞吗？ 女神觉得非常棒。 就是邀请女生到舞池里面跳那种很老派的交谊舞，然后背景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想 你。 就是很适合。 所以你这身更合适。那你这身就是相知鱼儿在你的河畔。 走，他今天穿的我真的不想做评论。大家如果想看到今天我们几位都是穿什么样子来度过七夕节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首先呢，就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是七夕节，但是呢，有不少的朋友在这个日子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单身的状态。所以，如果今年你是单身的女生的话，昨晚你为什么都不理我？你就要很努力的练自己的身材，然后明年的时候争取脱离单身的行列。 你不都已经生完孩子了吗？为什么还在表态？感觉自己还是单身似的。 可是我看起来 女生 啊，对呀、啊，而且我看起来就是单身的状态，因为我真的非常的。 他又在说。袁一刚才直接翻了白眼。 不是因为你，因为是这样的，他刚刚说我看起来就是单身的状态的时候，会让别人误会一些什么事情。 没有啦，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嗯、我的意思呢是说，我现在的状态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丽动人。 你一直如此。 谢谢你哦。所以呢，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关于健身的小话题。前两天周杰伦的演唱会在工体举行，然后我也是很幸运的到场去看了。但是如果你很悲惨，没有去看成你的偶像的演唱会，你也可以跟着偶像一起来做一些运动。 我就没有去看呀。 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教练非常的红， 他很像周杰伦， 很像，像到我怎么就是快进后退看他的那个细节，我都觉得 360度都像， 除了身材完全不像以外。 因为周杰伦现在已经是幸福的发福了， 对 对，所以那个教练其实现在挺火的，就是因为他酷似周杰伦， 很红， 所以很多人会把他幻想成自己的 idol， 然后跟着他一起使劲的。 是，我就跟他一起练。哎，我之前坐月子的时候在家就是跟着这个视频一起练、嗯、然后真的很好看，非常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你要不要现在跟大家讲述一下现在视频上面放的这个酷似杰伦的男教练在教我们练什么？ 他在拿着砖头翻来翻去。 我们拿哑铃好吗？他现在练的应该是背肌那一块， 肱二头吧？ 不，这是练背肌。 天哪，我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然而到现在并没有看到他的脸。 脸，但是你看侧脸，觉得他像周杰伦吗？以假乱真可以吗？ 看不出来。 他现在开始做做，这叫波比跳。哇，这个波比跳真的非常的刷脂的一项运动。 你可以做几个？ 这个我可能只能做十个就已经极限了。 做十个已经很厉害了哟。 对呀、啊， 就是已经会累到不省人事的那种累。 但你做十个应该不是俯卧撑下去的吧？他是俯卧撑下去的。 哦，他是俯卧撑下去的。 哇，八块肌真的很明显。感觉小雨很快也可以有这样的身材。 虽然这样还有很远了。 虽然看似很简单，接下来练的是下腹这一块。他是坐在这个垫子上，然后把两腿像骑自行车那样的上下抬动。 侧脸是不是像爆了？ 很像，但是肌肉的形状确实不像周杰伦。再关注牛腩微信公众号。这就是一个酷似周杰伦的这么一个健身教练，最近火爆了所有的这个网络视频，是吗？ 是的，我觉得你原因像你，周杰伦也是你的 idol 对不对？ 对， 你愿意在家。如果最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愿不愿意跟着他一起练一下？ 哇，他沉默了，还叹了一口气。 真的很懒哎， 真的很懒。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没有人在我耳边盯着我，鞭打我的话，鞭策我的话，我可能就不愿意。 我愿意和泽华一起鞭打你。 我愿意，我也愿意。 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易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七夕特别节目，那也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下载下载国航 APP 参与优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优惠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 嗯，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即将要开学的我们的即将要这个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一些新生。 嗯， 然后在入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所有的证件，包括像身份证还有你的录取通知书，一定要反复的确认，在入校那一天一定要携带在你的身边。 嗯， 然后以及你如果在这个离开家的时候做了一些行李的托运的话，托运的这个凭证一定也要留好。嗯，因为有一些这个不管你坐火车或者机场的话，他会给你提供那种直接从托运站运到你学校所在那个学院的某一个集散地。 嗯， 如果你没有这个凭证的话，你就可能会找不到你的行李， 很危险。 嗯， 像我这样的马大哈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我入校那一天就忘了拿就是录取通知书， 很精彩，那学校就不应该收你啊。 他只是忘了拿， 应该把你退回家才对啊。 直接找不到了。 直接找你就找不到了吗？ 没有，很多人直接丢了，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新闻出现。 天哪，反正 入学很困难。 我那一天就是入学的时候没有带的时候很尴尬，大家会以为我是冒充的。后来我落在酒店了，然后因为北京的交通又会比较复杂一些，就跑回去来回，本来上午就可以 就应该彻底丢了才好玩啊。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冒充的。你顶替了谁的位置？ 顶替了四年呢。总之就是提示大家，开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是全新的一个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嗯，所以在准备东西的时候最好给自己列一个清单，哪些东西是必备一定要加星的加叹号 的 一定要带好。 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开学季。 欢迎大家使用国航 APP 来预定你的来回机票哟。 真的很会做广告。接下来呢还要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最近杨树林这个品牌又推出了一款新的气垫粉饼，它的外观呢可以说是比上一代更加的完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 哇哦，尊贵奢华， 是方形的。以前的气垫这个粉饼应该是圆形的圆盘形的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让我身边这个灿森老师来说，因为他对于美妆这一块是最专业的。 是的，我想让灿森老师正好来给我们说一下应该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气垫，因为现在市场上面气垫实在是太多了。 对，那个其实选择气垫 BB 跟选择粉底是几乎相近的。 嗯， 啊，差不多。那其实我们主要其实就是从功能和颜色上两块去选就 OK 了。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外形包装啊，它做的一些广告其实就会很晕，对吧？啊，所以说尽量我们就是把它简单化啊。那你的功能是需要去保湿呢，还是说需要控油啊？对吧？就可以看这些功能性的东西，还是需要防晒啊。 然后颜色呢，你看你的肤色是偏暗呢偏黄还是偏粉偏白呢、嗯、啊，去相对应的 偏黄， 对， 所以是偏粉和偏白啊。 但是放之四海的话，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会去这个专柜去试一下， 对对对、这个、 不要盲目的跟风， 对，这个一定要去试色啊、嗯、因为就是比方说品牌推的自然色未必是适合你的肤色的， 对 对、 啊、是的。我跟袁一虽然在很认真的询问灿森老师，但其实我们两个人在选择气垫的时候，我们只看这个气垫的外观长得好不好看。 女生是会这样，就是外观控。但是你等到真正拿到手里面开始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优缺点、嗯、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还是理性消费，不要太过的外观控，因为这样可能会给你浪费很多无用的钱。 希望你自己说到做到哦。 努力。 好，接下来呢，我想聊的这个事儿是，今天是七夕节嘛，那七夕节无论你是约会还是晚上没有约会，因为这一天比较特别，所以心情会变得很好。那心情好的话呢，就希望自己能穿得好看一点。嗯，今天我们的袁一和泽华他们两个人都穿着他们认为很好看适合约会的服装，也希望能给大家做一些参考。要不然这样，袁一可不可以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你今天这一身穿搭？ 我先把我的鞋子的后跟给洗好，因为我走了一天的路， 可以给大家 磨脚。 我们俩今天早上都要打起来了，今天一天都要打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他这身服装从男生角度而言的话不是很美。 那你们现在就打呀。 他觉得我这身服装从女生的角度而言也不美。 你这身服装在女生和男生的角度我觉得都是很不美的。这样泽华你现在也到表演区去，你们两个人刚好，对，你们两个人一起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非常不搭的场面， 咱们两个人彼此在彼此眼中都不太好看的话就很搭。 其实他们还是蛮搭的，我觉得。 好了， 这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女生的角度来看，袁一今天穿的很美，哎，很适合去约会啊。袁一，要不然你把你今天设计的一些小巧思来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首先，女生如果你的肤色还可以的话，不是那种特别黝黑或者特别黄的话，其实粉色是一个适合在这样一种甜蜜浪漫的日子当中选择的一个颜色、嗯、然后我身上的这个粉呢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饱和度高的那种粉、嗯、所以其实它不是特别的挑肤色。然后呢，因为我这个衣服本身它是一个直筒的、嗯、这种无袖的裙子，当然就是胳膊如果更纤细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看一些。然后同时它对于腰身这边是可以藏一些肉的，就如果你最近没有勤于练习，然后肚子上稍微有一点点赘肉的话，其实是可以藏住的。 你没有肉啊，你就应该把中间玫瑰花的那个部分镂空掉，把它挖空。 镂空掉，男生可能会觉得太过暴露了吧。然后呢，这个衣服上面会有玫瑰花的图案，所以它其实本身代表浪漫、嗯、以及它的小心思在于肩部，它有几颗这样比较 bling bling 的类似红宝石一样的这个纽扣、嗯、所以其实是整个一身这个裙子里面的一个亮点、嗯、然后呢，我就配了一双跟玫瑰花一个颜色的平跟鞋，因为我今天要走路，但是双平跟鞋磨脚了，很失败可以说、嗯、 在视频上呢，在七夕节这样一个约会的、约会的日子里面，你会不会在视频上面有一些小巧思呢？ 我觉得视频上面因为穿这样的比较小女生的裙子就可以带一些耳链或者耳钉，其实没有什么太挑，但是我不建议配太过夸张，比如说圆环形的呀、嗯、或者说是非常纷繁复杂的那种，像这种只是亮的然后长链型的，因为我脸会偏圆嘛、嗯、可能会拉长脸型。嗯，然后项链，因为这个衣服肩部也已经有饰品了，胸前也有大的图案，所以项链可能也会选择简洁款会比较合适一些。 是的，所以灿森老师，你在男生的角度，你觉得袁一今天的这一身，你说实话，你认为是好看的吗？就如果 没笑 如果你晚上约会 的角度来评判一下， 对，如果你晚上约会看到女孩子这样打扮走进来，你会觉得哎眼前一亮还不错吗？ 会吗？ 我觉得从色彩上还是给人有这种感觉，嗯啊，就是很亮。会让人第一眼就是吸住他的目光这样感觉、嗯、 但我觉得后面有但是， 没有但是了， 没有吗？他很淡的，有什么需要提高或者改进的地方吗？没关系，我真的没关系，我不会把你拉进黑名单啊。 我觉得这个因为你没有这么多赘肉，其实腰间可以做一个束腰，我觉得 其实就他应该有腰身才 对， 对， 会显你身材更好 啊。明白明白。 那你的意思是说袁一这样显得身材很胖咯？ 这样就显 他有点把自己的身材掩藏起来了。嗯，对， 明白， 确实， 我还太谦虚了。 对， 所以有腰的女生一定要大胆的把腰露出来。我们泽华在旁边已经站了很久，泽华，你要不要来解释一下你今天为什么 特意选了一件这样的衣服来我们的直播间呢？ 一个字帅，一个英文单词 handsome。 可是真的很像跳那种舞的。哎， 哪种舞？ 哎是这样。哎，我觉得他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跳交谊舞。哎， 非常适合，还有伦巴呀都很合适。 你看你看，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哎，好了好了好了， 戏太足了。 就是，而他这个衣服适合有胸肌的人穿。 对，但是泽华什么都没有啊。 我这个衣服很难穿，真的很难穿。腹部这个位置也很难穿，我全程都得吸着。如果不吸的话， 你现在会不会一口气儿上不来就晕过去了？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因为我本身是偏瘦型的嘛。 这样，原因我有一个问题要提问你，因为呢，你也很久。 要提问他。 我要提问你，不，一会儿我叫你继续解释啊。我很着急要问原因一个问题，就是。原因也是一个很久没有跟男生约过会的女人。 说什么？ 那如果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你要去相亲，结果你看到一个男生穿成泽华这样过来，你会想和他继续聊下去吗？ 不想。哎，那你如果买单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加入一下。就是我会觉得，但是因为泽华本人是帅的，所以他穿什么都是帅的。 你还是很怕得罪人。 说吧，你想保留什么？ 就是如果我刚刚认识或者相亲对象穿成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跟他做朋友。哎， 就觉得过了。 对啊，你就失败了。没有，我觉得不是过，就很像秋衣。 这真的，你看这个领口设计，这个袖口设计都非常的王子， 根本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场合才会穿的一些衣服。 所以我觉得有点太过戏剧化，太抓马了。 对， 蔡森老师觉得 像哈姆雷特。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做节目穿还是比较点题的，挺符合今天的这个七夕的这个节日的。 现在做节目，你去约会又不是做节目，又不开直播。 但约会的话，可能对方的这个女性朋友就不会太懂这个设计点。 比我还美，所以什么？凭什么？ 男生跟女生的审美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异。好了，你们两位可以回来喽。 就完了。 你还要怎样？还要走个秀给你不行吗？好，大家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以及呢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来看今天胖泽华在直播间里穿的是有多么的奇怪。 早知道不刻意回去换衣服了，我每次回去刻意换衣服都会遭到他们的批判。 其实说实话，你之前那一身黑色的衣服是适合女生， 高级很多。 对对对，就是女生喜欢男生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 我跟你说，我本来就想穿那身来的， 挺好的。 非要让我回去换， 他就是想让你做反面教材。 而且你知道那身衣服本来更好的一点是它可以藏肉，你晚上吃了很多的话依然不显，因为它是大大的。 你穿这件衣服真的晚上就不能吃什么，只能吃两口沙拉。 对，连酒都不敢怎么喝。 泽华，那你一会儿就不要说话了，一直憋着气好了。 好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胖泽华。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 Fresh Radio， 我是袁一， 我是三三。 喂，今天呢，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要跟大家聊的依然是和七夕约会小心机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首先呢，今天把灿森老师请过来，就是想让他跟大家教一款在七夕节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女生去约会的话，怎么样能有一个很清新，然后不显得老成的一个妆容。 素颜啊。 不是啦，还是要一个伪素颜妆容。所以呢，今天我非常的牺牲自己，来的时候我是很素质，涂了一个口红，但是我看了一眼镜头好像也没有遮挡我的美，我决定呢今天用我自己来当模特，让我们的灿森老师给我现场画一个七夕约会的妆容。我一会儿真的要去约会哦，跟我的老公，所以希望灿森老师给我画完之后能让我老公找回初恋的感觉。 老公说，哎，你妹啊， 老巫婆。 如果没有找回初恋的感觉，你今天这次试妆就失败了哟。 我觉得那不用画了，挺好的。 好，那现在呢，我就要亲自到表演区去准备美出一个新的高度，请大家期待期待再期待。 好好，掌声掌声，欢送小雨。 好，你就自己在那里画就好了，我在那边观看。 感觉突然间来到了购物台， 拒绝了。 所以也请两位一会儿可以对着我们的话筒正对着把话筒拿下来，就像唱 K 一样，一边画的时候一边跟我们讲一下要领是什么。因为小雨其实算是那种肤质的底子都特别好的，包括肤色 对呀 也没有什么瑕疵。确实就如蔡森老师所说，你如果特别着急的话，擦完护肤直接涂一个口红也就能出去美美的见人了。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包括网络那头看直播的网友们，不要太把这个妆容当真。你们如果画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在打底方面做更多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一会儿灿灿老师也跟我们讲一讲，好吧？ 你们俩上节目之前是不是有互相约定好，一定在节目当中彼此互夸？ 我们这个不需要互夸，就是不需要约定。对， 所以你 实话实说， 像小雨这样的就基本不用画就可以出去见人了， 涂一个口红就好了，提一下神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化妆师，你会重点感画哪个部位？就现在的小雨， 就眼妆稍微加一点点，把那个轮廓给就加深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来解释一下你今天这个妆容吧。 哎，咱们给灿灿老师开话筒了吗？ 开了是吧？ 啊，可以讲话。嗯、对对对。 好嘞好嘞。嗯、那个我们所说的这种约会妆，它肯定是偏清淡为主的，对吧？不能太浓妆艳抹。 就不能我亲了你一口，然后里面有半口 BB 霜，半口粉底。 老公被男朋友亲了一下之后，他的脸也变白了。 然后你的脸还缺了一块， 对，妆感一定要很自然。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蛮心机的一个妆容，对吧？就是有妆胜无妆的感觉，对吧？嗯，那我们其实重点要去观察自己。那像这个小雨这样的，其实其他的比方眉毛啊，然后脸型啊，其实都很好了，对吧？ 所以就已经画完了是吗？ 重点 谢谢老师。 所以重点，但是这个眼睛部分还是说像袁一说的可以加深一下， 因为咱毕竟是亚洲人嘛，轮廓没有那么深， 显得很暗淡。 其实女孩这个 请你注意你的措辞，王泽华。 约会也好干嘛也好，这个如果是心机妆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睫毛啊，在睫毛这个部分，睫毛被打开了以后，就眼睛瞬间明亮， 立刻就充了电。 对，就感觉你眼线不画都已经很有光彩了。 嗯哼， 所以先画睫毛是吗？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演示眼妆的部分啊，重点在睫毛。 好好好， 眼影呢，只要淡淡的去扫一层就可以了。约会的话，不要涂的太多层。嗯，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话说到嘴边，怎么又转弯？ 这个模特自己还唱歌哎！ 我在接你的歌呀。 好，现在开始画眼影部分了。 对，眼影的部分呢，那我们就选择这种浅的偏杏色呀，偏肉色的这种。 都不需要大地色系， 要 大地色系再浅一点。 不要大地色系， 嗯， 用这个浅色系了。 彩色， 对啊， 蓝色妖姬吗？ 因为这样的会显得特别减龄，然后呢很干净啊、大地色系我们只要在睫毛根部加深一点点就 OK 了。 嗯、 整个眼皮用这种浅色的去打一个底。 老师画得很快、哎、 老师是干嘛的，对不对？不能 是打一层眼影，要打几层啊？ 打一层就可以了。然后呢用一个深色的大地色啊，如果想用大地色的话，加深一下睫毛根部最根部的这个轮廓。 各位如果在路上没有办法来收看的话，记得也要看我们的回放。当然如果你现在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你会受益匪浅的。你现在正在准备出门去约会的时候啊，所以你现在打开视频直播，你直接老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对啦，这就是手把手教你化妆啊。 对，然后我们把这轮廓又加深了一遍，对吧？接下来， 所以这比一般的眼影已经少了一步了。一般眼影都要涂三层，你这就两层就 完事。因为我们只想突出它最根部的这个轮廓，对吧？很快速的啊。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重点，就是睫毛了。 啊，睫毛的话一定要先把它夹一下， 加 卷翘一些。 夹翘之后你不刷的话，整个眼睛都是非常明亮的。 哎，男生是看不了这个镜头的， 因为你就会夹到自己眼皮很细嫩的肉，是不是？其实别人给自己加睫毛，除了化妆师可以有这个胆量以外，其他人都没有。 小雨，我们来唱歌呀！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不要逗他。 来，大家能看到，其实这个镜头推不这么近啊。如果能 小雨，你看我一眼。 哇，睫毛都已经， 我已经被电到了，2000伏。 打开了以后就很亮了。那我们再用一个睫毛膏，快速的把它梳的。 天哪，那变成2000毫安了！天哪，20000毫安。 刷睫毛膏啊，一定要刷的根根分明。 这个睫毛膏有讲究吗？是使用那种防水呀、啊、 非常有讲究、就是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小刷头的、特别好刷。 其实一定要防水。 对对对，然后 其实 一定要防水，会把你扔到游泳池里吗？ 万一要是很感动的被表白了呀，就会哭啊。 万一分手了，有人适合呀。 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展示了，我们要进入到中间的资讯和音乐时间了。我们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各位呈现的是今天七夕约会的心机妆容，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女神百分百。 听一小段歌曲吧，一小段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喜欢你的泡泡丢掉，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4: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嘉宾袁一， 我是今天的嘉宾胖泽华， 女神小雨在这里哦， 我正常。女神小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表演区，让我们的嘉宾另外一位嘉宾很专业的化妆师蔡森老师正在打造他的七夕约会心机妆， 跟前半小时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了，只是更美的他而已。 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今天的七夕约会小心机。 所以现在给你化的这个妆是属于减龄的那种自然妆。 对对对，就是特别减龄那种自然妆。然后我眼妆的部分其实化的并不浓啊、嗯，只是把睫毛刷得很分明。然后， 而且我觉得腮红也很重要、哎。 对，在眼尾加点眼线，再加上一点腮红，配上唇色就很有气色了。 灿森老师刚才在给我画眼睛的时候呢，不断的说：“哇，你眼睛真的太亮，太好看了。” 我觉得是这样，小雨，以后这种话你有必要交给灿森老师亲口说。 你摄影师的话显得真的没有。 对，说服力会。 蔡三老师真的很累，真的负责化妆，还得负责说话， 负责夸人，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妆容，在蔡三老师的手下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然后其他妹子呢，可以就是稍微去打磨一下。如果你的化妆水平是比较娴熟的话，就可以给自己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来来来来，我把这个位置让给小雨。 很忙碌的直播间，重新回归之后的小雨。哎，你这个妆容猛一看以为是素颜， 真的吗？ 所以就是电视剧里面会讲说女生没有真正的素颜， 但这唇色稍微有点重，再淡一点的话男生真的以为你就没有化妆就出来了， 是吗？ 对、啊、 但是你会觉得是有气色好看的吗？ 好看的，他 是,、 啊嗯、是说 好看的。 如果要装素颜的话，你的唇膏出卖了你，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唇膏的话，你的气色也不会这么好啊。 没有那么提亮。 他说没有这个唇膏的话你气色也不会这么好。 当然是，三三老师是不是就是这样 活得真好累我们。 你不可以只为了一味的追求素颜这个效果，要让男生相信我没有化妆啊，我真的没有化妆啊。 这有什么意义吗？嗯，就好看就行了。 我承认啊，我是一个如果不涂口红的话气色真的会很差的人。 每个女生都是 对，袁一跟我也是一样的哟。 每个女生都是， 她不涂口红也是不太好看的哦。我经常会在私下里提醒她，要在关键时刻涂口红。 对，我不是那种特别爱涂口红的人。 就证明我们俩关系很 好。是这个妆化的很快。 嗯， 有些女生觉得约会的话要提前拿一个多小时化妆， 提前两天 做头发，然后挑服装，一下午时间就没了。 是的，所以袁一，如果是一会儿在下了节目之后你要去约会的话，你现在的妆容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可改进的地方吗？你自己先认为一下。 我没有什么会可约。要不是因为今天上节目我才不会穿成这样。 哎，现在不是要开会吗？一会儿下节目。 对，还要开会。对， 现在明天节目怎么办？ 很辛苦。 我如果是目前我这样的话，因为我接了睫毛哎，最近，所以我觉得我的眼妆是不是可以不用化了？三三老师 就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就 眼影，是不是？就是 提亮一下， 就是眼皮那个部分。 哦，对对对。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专业的化妆老师来指导的话，就自己来画眼影，很有可能会画得太过于浓重。 对， 所以选择眼影一定要选择颜色浅的。 嗯 啊，就是它不是那么容易一上颜色就特别重的那种。 我现在自己都很难看出画了眼影。 对，手残党的话，一上手的话，它就不会说出现那种情况了。 嗯， 对。 哦，所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最近两年开始发现，眉毛的形状对于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嗯， 你觉得像我和小雨这样的眉形，需要做一些调整吗？如果我们想扮演那种。嗯， 你想扮演什么角色？先告诉我。 是小女生， 对，柔弱。 算是没戏了吧？关了，重新画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小雨的眉毛是需要稍微再画的平一点 的。我 的 眉毛好像是长得有点凶，但是我平时出门是不画眉毛，可是我本身的 眉毛长得很好。 对，然后颜色偏重嘛，我们可以用那染眉膏把它染淡了。 那我的眉形需要调整吗？ 你的眉毛很好看啊。 开心， 就是真的还可以，对对对，就眉形还可以。 就我一定会画眉毛。 就你这种眉毛，它本来粗嘛，有点平，就很显柔和了。 那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袁一接下来就要现场卸眉毛给我们看了。开玩笑，没问题，我现在给你擦掉。 整个卸妆。 开玩笑啦，其实呢，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人都是没有会可约的。嗯，比如说像泽华， 今天我们直播间只有小雨一个人有会客， 像袁一，比如说像灿森老师，他们都是很繁忙在工作岗位上。那也有一些人，可能女孩子对自己的身材还不太满意。 我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来约会。 对，希望明年的时候把自己身材练得好好的再来约会。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周一嘛，还是要聊一聊和健身相关的。我觉得在七夕这个日子，首当其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树立完美身材这个意识。就如果今年我很胖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呢？那从今天开始下一个誓言，我要好好练自己的身材。 而且哎，男生会觉得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约会的日子里面，对于女生某一个局部的身材会有特别要求吗？就如果我是女生，我现在想象的话，可能在这个浪漫的夜晚搂腰这种动作可能是会有的， 搂腰结果搂到了一圈一圈的肥肉。 对，那个就会比较尴尬了。所以是不是腰部， 如果男生在不小心说手感很好，他纯粹是开玩笑，女生是不是会就很 会踩到我的雷区？我就会想，就算我的腰上肉真的很多，但是也轮不到你说我肉多。 但是等一下，我觉得手感很好，这是一个中性词。哎， 对呀，啊，男生会觉得就是中性词。 就像你这种爱健身的女孩可能会这么想。 那这样吧， 不爱健身的 现在我这样跟袁一说，让他感受一下袁一，你看起来就是那种手感很好的肉肉的女生。 你看起来肉肉的，对呀，啊，就不可以，你就会生气呀，啊。对 ，OK。 那其实呢，有很多。很多女生会比较不愿意去健身房的原因呢，是因为她们觉得我真的没有时间，工作很忙。那今天在现场呢，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些我是真的在家里会做的一系列的动作。 好， 从热身一直到塑形的运动， 好， 有一整套，然后我来给大家展示好不好？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练一练，争取明年就有一个非常帅的 Mr. Right 来跟你约会了，好不好？ 好， 今天又是换位置时间，来， 所以现在我又要去表演区了哟。今天的直播也真的是很累， 自己又要化妆， 而且 还要表演。 我穿了一条不太好运动的裤子，不知道裤子会不会崩开。 很喜欢看这样的画面，如果各位想看的话，要打开易直播和花椒，是不是？ 对对对，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现在小雨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虽然不太适合健身的时候，但真的很显身材，就一般人不敢这么穿。所以，哎， 他走了。 小雨今天真的很忙。 他今天非常忙，他现在拿那个瑜伽垫铺在地上，他可能会教大家一些比较不太挑场合的一些动作，或者说占地不是很大的那种声势不是很浩大的一些运动的动作。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就我觉得你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所说的什么5分钟练出马甲线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次健身的时间至少要达到半个小时，在家里才是能够保证有效果的，什么5分钟3分钟那是自己在骗自己。 对， 所以接下来呢，我先用很短的时间教大家几个热身环节做的非常好的可以减脂的动作，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学一下。 好的，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怎么说，也算是比较简单比较普及的，就是波比跳。 你要不要把鞋子脱掉光脚做，因为你今天穿着鞋子不太适合。 要做俯卧撑哦，刚才你的导师周杰伦就是那样做的。 波比跳的要领呢，就是你趴下的时候整个身体要完全贴在地上，并不是真的做一个俯卧撑，就完全要趴下去，然后用上肢力量再撑起来。我现在来做一下示范。 这个动作真的很累。 不对，是男生要做俯卧撑，女生可能做不动，所以是贴到地上。 总之就是那个幅度一定要到 十个啊。 我觉得示范一下就好了。哇天哪，地震了。 真的。 好，刚刚我教的那个是波比跳，那接下来呢波比跳的话是要一组做十个就已经很累了，我建议大家是间歇着做三组就可以了。 提问小雨老师，这个波比跳主要练的是哪个部位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有氧， 它是提高你的心率， 对， 快速 提高 你 的新陈代谢。 然后 现在很专业哦， 你就可以去燃脂， 可能会变紧一点。 不是不是， 变紧。 你的心率提高的时候，它就会增加你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你的速度。对， 走路会显轻盈。 是的。好。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个动作稍微略有难度的话呢，接下来这个是无论任何年龄段的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做的，就是开合跳，非常的简单。嗯，大概我觉得每次40秒到1分钟左右，也是三组。 嗯哼，这样啊。这个其实我们的广播体操里面也有这样的动作，但是 时代在召唤，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会认真，很少有人会认真的去做广播体操。如果你能够认真的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的话，一套下来其实也是挺累的。 是的，所以如果要是不是很胖，像我跟袁一本来就是这种瘦瘦的女生，我们这种本身就瘦瘦的女生想要塑形的话，我觉得有氧的动作做刚才那两个，一个做三组就已经够了。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要是想针对腹部的话，我再来教大家几个比较针对于腹肌的动作。 好，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对，腹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 可以， 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练出来，但是练一下总是没有坏处。 这 是平板 支 撑 啊。 平板支撑是有要领的，就是你的臀部和你的腰还有你的后背必须在一条直线上面，就是你的屁股不能拱起来，那样就不是在平板支撑了。这样支撑一分钟之后，要把你的膝盖去膝向靠向你的胸口。 这个其实挺难的。 对，并且做一个扭转的动作，用你的右膝盖去靠你的左胸口，用你的左膝盖去靠向你的右胸口。同时你要保证你的小手臂和大手臂的角度成90度，不要呈现一个钝角或者是一个锐角，这样会伤害你的。 原因你现在很专业， 非常专业。 那为什么你的小臂还是那么的松垮？ 因为你没有见过我以前的小臂像大腿一样。 接下来呢，要教的这个动作是臀桥，但是它是改良版的，是之前我也是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如果你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健身选手的话，自己在家女生做这个已经是足够了。我现在来示范一下。 平躺先， 然后一只腿伸起来， 一只腿伸直，抬起来， 把身体这样身体撑起来。 哦，这个很难哎。这个躺着，然后我们说一下哈，一只脚弯曲，脚掌整个踩在地面上，另外一只脚呢抬起来伸直，然后把自己的胯部往上顶，同时你的两个手是要放直了贴在这个垫面上的， 是靠腹部去往上抬，然后让自己身体抬起来、啊、 其实臀部是收紧然后往上顶， 不是靠腿去抬的。 对，你的胸口也是要贴在垫面上的。这个其实很累，因为像小雨这种本来比较纤细，所以他那一条腿的重量不是很重，像我们这种一条腿可以顶两个金华火腿的人做这个动作很难。 其实我觉得你做哪个动作都还挺难的， 因为对整体的基础比较大。对 对，如果呢刚刚 对什么对 这个做多少个呀？ 这个也是一组做一条腿做15个，然后换另一只腿，这样交替着做3组。 这些动作你不要看小雨做起来很轻松，因为他的基础很好，而且他本身就是很专业，咱们做起来不会这么轻松。如果你做完这么多动作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没法像他这样正常说话了。 好，再来教最后一个好不好？ 好。嗯， 最后一个动作呢，其实 他也上气不接下气来， 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 大家一定要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这些动作，才可以获得最这个巧妙的一些动作要领哈。 嗯，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 嗯， 这样最后一个动作呢，我来演示一个在节目一开始放的酷似周杰伦的那个健身教练他带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看起来很简单。我现在整个人是要坐在地上，然后呢，两只腿交替抬腿， 是练哪一个部分的？下腹吗？ 下腹的。 嗯哼，坐着，然后躺下吧，其实就是，然后把上半身支起来，把你的胳膊肘撑在地面上，两条腿其实有点像踩自行车一样， 尽量伸直的去往上抬。 其实如果你伸不直，就是柔韧度比较差的话，用踩自行车那种方式也可以， 也是 OK 的。 对， 对， 然后腿不要放下，一定不要放下， 腿不要着地哦，整个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组 做 多少秒？ 这一组 做 20个，然后做3组。 这个是我在坐月子期间每天都会做的恢复身材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所以你看他小腹非常的平坦。 对， 我会在一组做40个，也是做3组。 天哪，一组做40个，我建议 120个， 我建议普通人一组做20个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很累。还有就是要教大家的一个小 tips 吧，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你做每一个动作都是要在用力的时候吐气，然后呢放松的时候吸气，这样的话会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来完成这个动作， 不容易岔气儿。 对， 哎， 虽然我现在已经喘气儿了。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小雨，你在做一些动作做到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样的力量告诉你我要继续 come on come on don't give up？ 这个问题问得好哦。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 他就想想今天晚上那条裙子我可能穿不下去。 他没有穿不下去的衣服啊，他就会心想，如果我是他的话，会觉得说没有人能够赶超我了，我干嘛还要这么努力。 不，其实现在我是咱们这个节目在支撑着我，因为我想我要做女神百分百啊，我做的是健身的环节。 好了， 如果我要身材练得不好，我就没有资格来上这个节目啊。 原意都可以上，你永远都可以啊。 人身攻击。好了，我们把这个主咖的位置还给小雨啊。 欢迎小雨回归。所以有没有出汗？ 有， 当然。 而且刚才我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都是竭尽全力，非常认真的在做。 其实5大组是不是刚才教的？ 对，差不多是5大组。大家如果通过看我们的回放或者直播学到的那些动作，你们真的赚到了哟。因为那一些动作确实是真真实实有效的，我觉得大概做下来需要20分钟左右，刚才那些如果每个都做3组的话。 嗯哼， 而且我觉得对于今晚的突击也是有所帮助的，这样全部做下来，至少今天晚上比你不做要紧致那么一点点。 现在已经4:46了，下午的， 对， 会不会有点太拼？ 不会，加油！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马上是4:47。那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也教了大家一些在七夕约会这一天的小心机。如果你没有约会的话呢，也希望你能够练出一个好身材，在明年的时候，你就是所有 party 里最闪耀的那颗星。 哎，我真的觉得很惨，人家有约会的出去大吃大喝，没有约会自己在家还要做运动。 我觉得是这样，没有约会的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时刻准备着呀，机会是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的。 是的，都是很美好的一天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环节。那今天是七夕节，所以我也是在网上找了一些被送礼物的一些尴尬的或者是很好玩的一些情况。对，我来给大家展示几张图片。如果今天回到家里收到这样一个礼物，会不会很开心呢？ 会啊。 大牌哎， 哇，而且有 line 耶，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元素，以及女生想要的包你满意、包治百病都有哎。 还有口红，什么腮棕啊、腮红啊、腮黄啊， 但是这些都是假的呀，都是翻糖蛋糕啊。 男生可能说吃，不管你吃多胖我都爱你。 这个真的很可恶哎，首先它是假的，其次吃下去还会变胖哎。 有一个女生收到了这个礼物，跟咱们两个的心情是一样的，她觉得怎么送我这样华而不实的东西。 他太华而不实了， 半天我要把它切开呢，他就想算了，那就切开了尝一尝。结果切开之后，发现里面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扣他脸上， 我看不清啊，那是什么？ 里面有一部 iPhone 7红色的， 哇，很棒哎！ 对呀、 这是棒的。 但是收到了这个之后呢？ 它是真的 iPhone 7吗？ 真的 iPhone 7，女生还是很生气，说 iPhone 8马上就要出了呀，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旧款？ 因为这个时候减价呀。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 iPhone 7的盒子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些足够可以买 iPhone 8的钱现金。 男朋友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可是泽华正在翻白眼。 这样的用心我都觉得很想骂他。 为什么？ 是男生瞧不起吗？是觉得他太靠前了，你们根本就这辈子赶不上吗？ 不是啊，这一个 iPhone 8的钱有什么赶不上的， 还有 iPhone 7，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心思啊，你想不到这样的点子、啊、 你会觉得很麻烦，这就是你离他的距离。 而且你重点送的最后变成送的是钱，送的是现金， 可是是心意啊，看的是这个外壳包装的壳子、啊、 心意不应该是直接是这个女生最近很喜欢的哪一个礼物直接买下来给他吗？ 可是他发现的是 iPhone 8了， 很有创意， 但是他知道是 iPhone 8，于是他倒退，我要怎么让这个 iPhone 8送出去不会显得那么的突兀和落入俗套。 所以你们女生，你们俩看到这样礼物是会很开心的， 绝对会非常开心，开心爆了， 开心爆了。 这个老师呢， 男孩跟女孩绝对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们两个男生是完全不想要这个礼物， 男孩就觉得会很就俗。 对啊， 男生首先、哎、男生首先 俗，你们又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凭什么说别人俗？ 就是 因为没钱呢、 啊、对啊，就还是因为自己办不到嘛。 哎，就是很不用心啊，其实主要就是 还不用心， 很用心、啊、 很用心。 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你们讲、啊、你们看看这个男孩用不用心、 啊、 有一个女生说，男朋友是内蒙人，第一次送我礼物是一只羊，托朋友早上现杀，第二天空运过来的， 羊很贵， 我整个人蒙圈了。但是他说这是在他们内蒙最浪漫的事情，想请大家评判一下，这样的心思你们可以接受吗？ 完全可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把一个羊腿摆在你面前， 也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吗？ 就是还挺有意义的，我觉得 就是很实在的男生啊，可以跟他过一辈子的。 我只能笑笑不说话了。 把我认为这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呈现在你， 实这个很朴实、 啊、对啊，而且一只羊很贵啊。 如果要是 是 如果要是你还在交男朋友阶段，你的男朋友送了你这样一个礼物，你会不会觉得两个人三观有点不合？ 那倒不是，就是取决于我爱不爱这个男生。如果真的很爱他的话，我可以包容他做的一切可笑的事情。 嗯， 他会把这羊腿拿出来直接打对方？ 那不会不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一头羊的价格可以买很多部 iPhone 8了。 嗯， 我觉得女生收礼物的要义不在于说他到底标签是多少钱，价签是多少钱、嗯、在意的是你的这个心思。当然送羊的这一位也是花了很大心思和很大力气的，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就是看关系吧， 挺有意思的。 对， 如果我收到了一只羊的话，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礼物，会成为很深刻的一个记忆。 就是 拼到一起， 等我们老了以后坐在摇椅上也会谈起这个笑梗。 对呀、啊嗯、不过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咱们今天并没有七夕礼物，哎，还不如收到一只羊啊。 今天晚上会有的， 今天晚上 会有的， 会有 的。祝福你、 啊、 所以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是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大惊喜吗？ 我们并没有一个准备。 也许会有、 哦、我们一会儿可以夸你的老公。 好，今天呢是一个约会的日子，七夕节、嗯、马上也要到了，北京时间的快到了16:55，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也非常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晚高峰时间，就算被堵在路上，也有一个很愉快、很美好的心情。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人过节，也不用过，也不用觉得太难受。想一想我们这些一会儿还要去加班的人，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嗯，一个人过节的话， 想一想自己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这一年嘛， 再过十年也可以。 毒鸡汤。 希望大家无论是有伴儿也好，还是跟朋友一起过也好，或者是自己在加班的岗位上，又或者是你真的很孤单一个人在家喝着酒，都希望是一个很独特很特别的七夕的夜晚。那祝大家七夕快乐喽、 节日快乐， 拜拜 拜拜。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不要走开哦。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